圆教菩萨听的是圆正大法，小乘圣者听到的是小乘的教法，我们凡夫人天听到的是教我们人天善道，这就是所谓呀，我以一因而说法了。这个一因就是同一个一切种子，凡夫小乘听到这句话也能听懂，一切为心造，业造的呀。全教菩萨程度高一点了，一切为心造，什么心啊？把识啊，识变的呀。原本心人所听的啊，真心所现啊，不是一句话，每个人听的程度不同啊，解释不同，对不对呢？都对。程度高的人解得深，解得远；程度浅的人他解得浅，解得偏，但都对，都没错啊。所以佛的这个说法了是圆的。各位想想，这一句怎么能做一个解释呢？一个一种解释不能做第二种解释，那是死的，那个言语是死的，不是活的。佛所说的每一句话，别住手，你要是把它解开来呀、无量无边的、不止这三种啊。怎么说无量无边呢？众生的程度无量无边啊，就是以这个一切为心造的一句来说吧，五十一位菩萨就五十一种不同的解释。五十一位菩萨，这是归纳了。实际上何止五十一类？无量无边差别之类呀。众生随类过得解，诸位想想，这佛法真真不容易呀！我们今天讲佛法的，就是来注解一下，看不容易。佛口里说的是圆的，我们一注都是死的了。所以佛才教我们依法不依人，法是佛说的，圆满之极，佛在大经里又教给我们，佛法无人说，非智莫能解。要什么人来说呢？有修有证，换句话说，他自己必须是见了性，是入了不二法门，这样的人他来讲佛法也是圆的。他虽然没有证得究竟圆满的一切种子，也证得个一分两分呢。从圆教初住以上就有一切种子，初住菩萨一分呢，二住菩萨两分呢。到如来地就是圆满了， 所以语言教初住以上叫分真佛，它是真的不是假的。他来讲佛的今天决定不会讲错，只可以说他讲的有浅深差别，决定不错。为什么呢？他有一切种子，所以这个经典在他口里是圆的，不是四半版。那么这一段是就过去世尊常常教导大家，再提一提七种深奥的意义。这是因为我呢以及与阿难程度相仿佛的这一类大众不能通达现前一念，不达色身见闻之性，本来是横遍十方数穷三际呀，等虚空变法界。虽然说等虚空变法界很妙，没有虚空之相啊，这就说的是真心，这是大家不明了。而误认四大是自己身，六尘缘影以为是自己的心，这就等于前面所说的气绝大海，任一个水泡泡为自己。佛在今天讲无常说也，不是在此地粗说的，佛常常讲啊。下面这个四句十六个字给诸位说，就是一部《白法门论》，也就是一部《瑜伽师地论》。你看看，展开来是一百卷的大论，在论言上十六个字说完了。啊，色呢，就是讲的色法。我们用白法来说啊，用白法诸位有许多啊都读过都听过啊。白法是瑜伽师地论里面660法归纳成的，所以白法就是660法，660法是万法归纳成的，那么换一句话就是万法啊。我们为了讲解方便起见，我们还以白法来讲啊。色就是11个色法啊，11种色法。心就是80啊，80心王啊。这个诸语言就是多啊，语言里面有分能源及所缘，能源的是心，所缘是境界，所以说色心诸语言。即心所使，这个心所使就是心王的使者，那是什么呢？与心相应的51个心所 这是为先王啊所使的，啊，所使实际上就是指的相应的。啊，第三句讲住所缘法，住所缘法是指与先王不相应的二十四法，这个二十四种不相应刑法，以及六种无为法，也包括在住所缘法这一句里。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十二个字啊，就把一部《白法明门论》包括无疑。那么这个白法从哪里来的呢？底下一句把真相说出来了，为心所现呐，白法包括了真妄邪正善恶，事出世间一切法。那么这些法都是我们自己一真本具法界的心性当中所现之物。能现的是真心，真心好像明镜一样，所现的是万法，心这个镜子里面的影像。但是诸位要晓得，这个比喻啊，实在是没法子。真相没有法子比得出来，为什么呢？镜子照外面的现象啊，外头真有相印进去啊，真心现出的相外头没有相啊，自己现的相啊，外面没有啊。实在找不到比喻啊，再用个镜啊，镜子去只取镜子里面印象，不要去管外面的境界相啊，从这个当中才能够得到少分方法的意思啊。所以是相指着里面的相啊，镜子里相不离镜，镜不离相啊，镜外无相，相外无镜啊，法外无心，心外无法，法就是指的万法，设法界一真庄严，一切万法没有自体，自体就是真心，就给那个镜子像，镜子里面的像没有自体，自体就是镜子本身。诸位要能从这里悟进去，受用不可思议啊！从此以后，你在开解、在修行上都能得大利益。怎么样呢？不悟在境界里还是执着，还是心外有法，法外有心，心法对立，这个事情就麻烦大了啊！这就是佛前面所讲的颠倒心。 般若经里面跟我们说得很好啊，金刚经里面说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众生相是虚妄，佛相也是虚妄，没有例外。娑婆秽土是虚妄，极乐清净华藏庄严同一个虚妄，为什么会有种种差别呢？要晓得诸法无自性，无自性就是清净平等的，我们自己迷惑颠倒啊，我们眼睛里看一些法不平等，闻一切法不平等，病在什么？病在自己的虚妄啊，虚妄分别执着，不在外境啊，因为外境无自性嘛，无自性就是没有自体。他的自信就是真心，真心是清净的，真心是平等的，所以一切相他怎么不清净，他怎么不平等呢？总得要明了，要责怪自己糊涂啊，自己颠倒啊，自己不明了唯心所性，所以这法是大乘入门的一门功课啊。大乘入门是指什么人呢？是指语言教初住菩萨。这一部书他教学的目标就是叫我们从佛法里面悟出真性。佛法就好比这个门呢，是智慧之门，晓得百法是唯心所性，就晓得万法是唯心所性，你的智慧才开啊。拿般若的话来说呢，就是你证得了诸法实相，那禅宗的话就是明心见性，净土宗的功夫就是理一心不乱，这都是这个真实的成就，一点都不假了。这个道理啊，佛是常常讲，所以他说无常说也呐。那么现在在楞严会上又重新提一提。提醒大家，主要是在后头这一句，如身如心皆是妙明真经妙心中所现之物啊，那么这一句呢扣到了自己了， 这无声如心，好像这经上对我呢，不是对我说的啊。那就又麻烦大了。诸位要晓得，佛正是对我们所讲的，如心就是指我们自己的心身体，我们自己的心，我们这个身，我们的心从哪里来的？是我们不生不灭广大清净心中所现之物。这一句里头也含着有很深的意思啊。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下一次啊，下个星期六啊，我们从这里再讲啊，细细的给诸位说。